记昨天，谁让应该显得陌生，谁在面对伤心岁月仍在等。夜雨里独自踏上风中那些脚印，这寂寞午夜黑暗在伴我行。情来到今天，原来没法一起燃点，为何没有交低告别如原因。在以往无穷夜里当中，每刻有我，算是梦过后，总有着泪痕。就算编织一些故事，就算无言仍留低心意，从前入那约誓，都让它过去，让那相拥温馨岁月，换作你已看厌的短篇小说，再不堪忍，此际漫天风雨又再飘近。来到今天，原来没法一起燃点，为何没有交低告别如原因。在以往无穷夜里当中，每刻有我，算是梦过后，总有着泪痕。就算编织一些故事，就算无言仍留低心意，从前入那约誓，都让它过去，让那相拥温馨岁月，换作你已看厌的短篇小说，再不堪忍，此际漫天风雨又再飘近。一些故事，就算无言仍留低心意，从前入那约誓，都让它过去，让那相拥温馨岁月，换作你已看厌的短篇小说，再不吸引，此际漫天风雨又再飘近。